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，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嗯，今天早上啊，妞妞走进那个七彩童年俱乐部的时候，我们的金老师呢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呀，有一个狐狸有五只鹅，如果飞走了四只的话，就这个情况呢让妞妞打一个成语。然后妞妞想了很久，然后呢也没有想出来，最后啊金老师告诉我，就是似鹅不见，就属于大舌头的人说那个视而不见的意思。还有呢，就是金老师其实又问了妞妞一个问题，他说呢，在动物界当中啊，哪个动物的皮肤最差？然后呢妞妞猜癞蛤蟆、鳄鱼或者是什么的，反正猜了一堆都没有猜出来。最后金老师说，告诉你吧，是大象。妞妞更迷糊了，心说大象还行啊，不至于太窝囊啊。后来那个金老师说，难道你没听说过橡皮擦吗？后来呢妞妞呢又听我们的这个橡皮擦是这样的，就是啊那个如果还是大舌头的话呢，你会把橡皮擦发成橡皮叉，所以就是橡皮比较差这个意思。所以啊在动物界当中，这个皮肤最不好的就是我们的大象哥哥。后来啊妞妞又听了一个问题，说是兔妈妈呢有两只小兔，然后呢一只大白兔一只小白兔。这一天呢兔妈妈看了看大白兔又看了看小白兔，对我们的小兔说了一句话。这句话呢就是一个著名的成语。然后妞妞对于这个问题也想了很久，后来发现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真相大白呀。 然后我再考你一个，就是说狐狸为什么老摔跤？打一个两字的形容词吧，其实就是问，我就给你再缩小，狐狸为什么老摔跤？ 狐狸为什么老摔跤？狐狸腿挺好呀。如胶似漆，不对，两个字儿，胡椒。胡椒，狐狸，好，说。 不用。 说。啊哈！哦，明白了，狐狸狡猾，对对对，很有道理啊！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狡猾，对。